上树立了图，只怕我成了全世界的再不觉够不着幸福。那些过时的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肯定都褪尽了青涩和懵懂，当人在异乡才知感动。各走各的了就冰封，女孩见不到我脸都红，心声嗡嗡，离家时故作轻松，留给娘的是匆匆，我心隐隐痛，不承认自己仍是小童，为啥觉离子里那乱香的风，只留下母亲声声的召唤在风中。难得参加桂花香只留下母亲声声的召唤在风中，满朵啊参加桂花香正浓。 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建清所演唱的《匆匆》，这是李宗盛和李建清共同完成的音乐作品，在2013年刚刚推出的时候就感动了很多在这座城市里漂泊的人。李建清说，我用五年消化掉幻想，沉淀痴梦。李宗盛说，希望这首歌去到这一代离乡背井两眼摸黑忍受屈辱未来茫然的人他们的心里，让他们知道我看见了他们。这首歌李宗盛歌词创作的很长，但是都相当的平实，正因为这份平实的算是一种记录流水账的表达方式，就一下子戳中了很多人伤心的痛点。比如说这句话，分租房每月300，紧挨着烟囱，睡李湘的姓李名字叫双喜，是我的二房东。可以说李宗盛是用这首歌记录了他在内地生活多年的见闻和接触，而李建清的作曲和演唱是比较深刻地还原了在北京这座城市背井离乡的那份情感共鸣。在他乡待久的人或许在听到这样的歌词的时候都可能有一种招架不住的感觉。当然我也知道可能会有很多人听歌的习惯跟我最初刚刚开始做 DJ 的习惯是一样的，只从旋律去选择去听哪首歌曲，多半是不太会留心一些歌词。但是我想告诉你，其实你愿望大了去了之后，其实听歌的时候更多的是听歌词，因为只有听清歌词你才可以深刻的去了解这首歌创作时作者的那份心情。我想这首歌词可能是李宗盛站在李建清北漂那么多年一直默默无闻非常艰苦的那种生活的一种写实，也是普罗大众在这座城市当中艰苦为梦想打拼的这种写实的一种白描的手法。比如说这一句就有种触目惊心的感觉，他说，只怕我挣了全世界的财富却够不着幸福，那些过时的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而最后的这句，满垛啊咱家桂花香正浓，只留下母亲深深的召唤在风中，我想这应该是这个季节在北京的我听到如此的歌词立马会被勾起的一种独有的乡愁吧。或许你也从南方来，听到这样的歌词也会有这种感觉。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每到这个时节我都会常听的一首歌曲，当年热播的八月桂花香电视剧的主题曲尘缘。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费玉清的版本。 尘缘如梦，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雨，情也成空，宛如回首袖底风，悠悠一缕香飘 飘在山上旧梦中，繁华落尽，一声憔悴在风里，回头时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王菲《当时的月亮》。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 飞速演唱的《当时的月亮》。我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一直认为这首歌唱的是一份怀念，是一种得不到或者是已经失去的怀念。而隔了几年再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觉得最重要的不是那种念念不忘，而是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已经化作了今天的阳光，是一种时光交错的味道。而那句誓言也就化作了这首歌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相当的精彩。誓言不过如此，他却念念不忘。所以有人会说这首歌也就包含了王菲在当年所有的情感和付出，所以我时常隔一段时间就会把这首歌找出来听一听。而今天为什么会想起这首歌，是因为最近闲来无事，我又在家看了一档综艺节目，跟王菲有关，大家可能都知道，对，幻乐之城。虽然第一期没有给我们那么惊艳的感觉，但是因为看王菲，你还是会追着去看，对不对？总觉得歌里歌外，虽然性格上是有那么一些跟我们想象的有些出入，但是还是觉得愿意去关注。这期的节目当中，郭采洁、袁弘两个人合作深情演绎流离于乱世的恋人因为战火而失散，男孩要去前线大战，而郭采洁深情苦等。男孩怕自己会遭遇不测，所以让女孩子不要再等他，而女孩子为了不让男孩担心，便说我一定不等你，别牵挂。整段表演真的台词不多，所以就考验两个演员的演技和郭采洁的歌声。在这段表演过程当中，郭采洁唱的是那首《爱人》啊，相当相当贴合这样的一个故事的音乐作品，感动了很多人。 听完那首歌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俩在这段表演当中的文字通信。信里面女孩有写，我不会等你，你专心在前线打仗。男孩写，你不会等我，我战斗时才不会分心。女孩写，我不会等你，所以受伤了也要奋起。男孩写，你不会等我，我会更加坚强无敌。虽然这支表演作品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可是你如果有看的话，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真的有一种大片的味道。自然两个人的表演真的是没话说，特别是在重逢的那个时候，真的相当的让人为之感动。郭采洁的这首歌当中有这句歌词，有什么话会让人受伤，爱情本来不是这样，要不是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特别深。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 有什么话让人不受伤，爱情本来不是这样，要不是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特别深。有什么话让人会受伤，爱情本来不是这样，爱又沉醉心碎，又是让人特别自卑。不愿放手让命运去蹉跎，宁愿接受有时人会爱错，至少我拥有一个拥抱着你的是我。追求承诺的漩涡，直到爱悬在半空，任寂寞追逐的梦。 觉得这首歌的 CD 版专辑里的这个版本还远不如郭采洁在那场秀里面现场演唱的那个版本。为什么？因为有那样的故事作为背景，所以你的情绪会随着两个人的表演去一起有一种起伏。他们俩在台上那个表演感动了很多人，特别是画面切转到观众席的时候，你会发现小岳岳也好，何炅也好，张天爱也好，好像都很感动，甚至是流泪了。我也很感动，甚至在感动之余听到这首歌，我会觉得爱就好像是我们内心深处对于爱情执着的这种人的一种信仰。

可以找出来看一看。这个时间我不想更多的跟你纠缠这部影片的情节，或者说想跟你评论一下这部电影，我只想把时间绕回来跟你来分享有关于这首歌的故事。对，就是大师李叔同的这首传世经典《送别》。据说李叔同在出家之前有个好朋友叫做许幻元，1914年的冬天，上海大雪纷飞，这个许幻元拜访李叔同和叶子小姐，但是却没有进门，只在门口喊了一声：“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便挥泪告别。李叔同看到昔日好友远去，便在雪地里伫立良久，随后回到房间让叶子小姐弹琴，他自己便创作了这首送别的歌词。而在众多的翻唱版本当中，我个人最偏爱的便是朴树的这个版本，因为朴树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足够淡然，是那种别人模仿不来的淡然。他演唱的这个版本厉害之处就是这份淡然是属于极为平静的，没有太多的情绪的这种起伏，但是相当的打动人心。讲到这里，我又把话题要找回到前面有提到的这一期的《幻乐之城》。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周一围在节目里头就演唱了这首歌曲，而且在表演之前，他从现场的乐队当中单单挑选了大提琴来演奏这首歌曲。说实话，说到这首歌的纯音乐版本，我觉得最好听的、最能够让人有画面感的是口琴版。郝云的专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当中的口琴版是我的最爱，那个版本有一种莫名的惆怅，你听着听着就会在眼前浮现一个画面，一男一女他们在站台上相互凝视，虽有千言万语却又可能尽在不言中，你再听下去可能你自己就成为了画中的那个主角，舍不得与对方分离却又不得不去分离，所以听时间久了便会有感伤在心头。这个时间就想跟您一起来分享郝云收录在他的《突然想起理想》这个词当中的这一段只有一分多钟的演奏。虽然只是一分多钟的演奏，但是代入感却很强，对不对？我们把你的这种离别悲伤的情绪拉回来，我们说幻乐之城。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周一围的表演创意原点是他自己的困惑，他说人这一生到底是该特立独行还是泯然众生。为此周一围他通过电影化的表达方式，既描述了极具现代人特征的这种手机控群像，又深刻地刻画出了脸谱化的成人世界。他借助了一段办公室中被镣铐禁锢的场景，体现所有思想达不到的这种表达，而办公室同事彼此捂住对方的嘴不肯说出实话的场景真的更加的讽刺。在大提琴伴奏的送别映衬之下，周一围看着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那个年少的自己问出了这句话：你快乐吗？ 当你的初心和充满了规则与镣铐的成人世界相遇的时候，是做那个说实话的人，还是做那个捂住嘴的人呢？在所有的表演结束之后，何炅说，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周一围个人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直困扰很多人的问题。但是在今天节目现场，倒真的是有一个人一直过的是那种特立独行的状态，而且他的这种状态居然做到了让很多人直到今天都非常喜欢他的地步，真的是不可思议。对，王菲这些年爱恨分明，活得是如此真实，而且歌又那么精彩，所以怎能让人不喜欢呢？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他的那一首《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应该自我，我行我素一点。来听这首歌。 不想住在博物馆，只是要到那里随便逛一逛，展览只爱故事吧，不耐烦了就不要看，陪你流浪到海滩，就算你没有打算，你不想玩我也想玩。你是一间美术馆，你的脸谁来看你都不能管，左边我左顾右盼，不耐烦我也要看，爱你是我的习惯，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要延续 前面听歌的线索。前面我们提到了郝云的那张专辑叫做《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标题歌曲。 这个词儿，喊我又想到了现实的生活，更喊当我看到人们都在忙碌着，喊见干，背上有点凉，心里有点忧伤，突然想起爸爸说的话，我又看到了身上的伤疤，看看这些年我也没什么变化，年龄不停地长，心里有点慌张，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不少，我的生活灵感，一心只想着怎么去挣钱，这做起来哪有说的那么简单，一年到头来我还是一个穷光蛋，今年突然挣了一点钱，突然好多人都和我有缘，感到世界很温暖，好像混了30年，终于混到我的春天，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不少，我的生活 这个词。据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郝云对自己毕业前夕和他刚刚踏入社会的那段日子的怀念有感而发创作的。另外在发行这首歌的时候，他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告诉那些即将踏入社会或者是刚刚毕业的这些毕业生，理想其实没有那么沉重，你可以轻松上阵的，还有就是理想可以很简单。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用心去听歌词，其实你如果用心仔细听这首歌歌词的话，它表达的其实是已经毕业了很多年，是一个三十而立的青年在比较残酷的现实， 用他的宣传文案当中的词语去形容这个现实的状况，就是骨瘦嶙峋的这个现实状况，品咂着理想时的那份慌张的心情。不过整个歌曲的编曲还是比较明快的，你可以听到一把吉他，一支口琴，一把三弦的演奏，再加上郝云不带修饰的演唱，更是凸显了他京味儿浓厚的民谣风格。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他副歌部分古诗改成的那一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不少。生活当中怎么可能没有问题，你只要参加工作，老板不可能说是一点事情都不交给你，如果真的不会发生任何事情，老板就可以轻易赚钱，为什么要请你？所以我觉得这句歌词就可以提醒大家，老板请你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如果天天不用干活就可以拿钱，除非你是富二代。还有我喜欢他的这段回忆，他说多希望有一天突然醒来，发现自己在高三的一节课上睡着了，现实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梦，桌上满是你的口水，你告诉同桌做了一个好长的梦，同桌骂你白痴，叫你好好听课，你看着窗外的球场，一切都那么熟悉，一切还充满希望。我觉得这只是一个30多岁在毕业了十来年之后的一段臆想。我想提醒各位，有些事情的确在年轻的时候不经历，父母长辈再唠叨你都可能意识不到，总得自己走一遭吃一亏，或许才能够理解，才能够知道。所以我时常在生活当中提醒我20来岁出头的侄子说，有什么理想你赶紧去追，只要合法就去尝试，不经历就一定不会有经验，不会有收获。因为年轻，即便在追逐的过程当中失败了，那又如何？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这首《有理想》。 成也不顺，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痛崩嘴也能够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都是伤悲和承认你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其实话，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泪归光，难免也会迷茫，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够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道歉，伤悲和承认你配，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其实话，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泪会慌，难免也会迷茫， 这是来自于李荣浩所演唱的《理想》。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在想前面我说的话，说因为年轻，只要有理想赶紧去追，只要合法就应该去尝试，不经历不行动就一定不会有经验有收获，因为年轻就算失败了又如何，因为可以重新再来。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可怕的是你到这个岁数你还不知道你要什么，没有理想。这要说到我的小侄子，今年17岁，他就不知道明天该做些什么，他完全没有思路，这让我哥愁得很。然后我劝我哥说，你是多愁的，他那么小，正是那种未赋新词强说愁迷茫的岁数，你想他做那么明确的一个思路打算，过得那么一个深刻的生活，怎么可能？现实吗？生活有的时候也要讲究一个时机，对吧？所以想多了真的是庸人自扰。节目最后我就想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小虎队所演唱的《庸人自扰》。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爱不爱都受煎熬，同林鸟飞远了，谁不想暮暮朝朝，真心换来伤心，爱恨一剑挑，牙关紧咬，人生如春般烈阳，心中麻醉离家，谁不想快活到老，茫茫人海渺渺，真情哪里找，岁月又不轻饶，一生的机会年少，又何苦庸人自扰，斩不断情丝难了，谁不